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五。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开幕。 2021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创新大会开幕，加速打造运河农业中国心。 北京实行城市管理分类分级执法，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业态列入重点执法清单。 朝阳区将启动本市首批多胎家庭直接配租公租房。 铁路明天起实施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增加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运力。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日前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党史学习教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党史专题学习和专题培训，持续组织好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推动党员干部深学细悟、融会贯通。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集中读书、专题集中交流等方式，学好用好指定学习材料和重要参考材料。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增加党史专题必修课、选修课，做好阐释解读。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首都红色资源教育作用，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三大革命文物主题片区，持续深化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等的先进事迹学习宣传，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会议强调，要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更好发挥接速即办主抓手作用，用好民生大数据，深入推进每月一题，开展文明城区创建，加强对党史学习教育的指导。市委指导组及时掌握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实际效果，紧盯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紧盯基层党组织这个绝大多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全覆盖贯到底。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昨晚在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开幕。北运河部分河段昨天启动夜游模式，公众可游览北运河部分通航河段，欣赏沿线美景。文化节期间，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爱上大运河》音乐会、大运河徒步嘉年华、大运河半程马拉松等活动将陆续举行。 另据报道，2021第二届大运河绿心半程马拉松将于10月30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鸣枪起跑，即日起开始报名。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马拉松协会”和微信小程序“星跑”进行报名。星星的星，跑步的跑。 2021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创新大会昨天在北京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平谷农业中关村建设将聚焦现代种业、数字农业等高精尖领域，卡脖子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吸引重大项目和龙头企业落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本届大会以建设农业中关村、打造农业中国心为主题，设置了主论坛加专家论坛加分论坛三大板块。在展览展示区，一家科技公司的展台上，汉堡鸡块却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上。原来他们都是最新研发的植物肉制品。苏陀科技市场副总监杨博兵介绍说， 今年是2021年5月份落户平谷这边农业产业园区，我们首月引进的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新鲜血液不断 断注入，老牌企业也在加速创新。根植平谷十多年的新希望六合已经构建了生猪育种、养殖、屠宰、深加工以及物流等全产业链的智慧农业体系。目前公司正在加速攻克猪芯片这一种业难题。品牌部负责人宋阳说， 我们叫做一黑一白战略，就是把传统的白猪和我们国内的具有特殊风味的这种闻起来很香、吃起来也很香的土猪相结合，我们正在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猪肉食品，希望能够在3到5年之内吧，通过这个农业中关村的孵化和扶持，建设出省部级的基因测序实验室。 平谷区现有国际科研机构2个，院士工作站5个，省部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或实验室4个，高端科研创新团队21个。本次大会上举行了农业中关村产业联盟发起仪式，科研机构、农业科技企业将把平谷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作为基地，探索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开放式合作机制。北京农学院党委书记杨军说， 学校有一个叫生物芯片北京国家试验中心，我们在平谷呢设一个分支，它重点的是对动物疫病诊断应用场景的推广和快速检测设备的产业化。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果蔬生产安全、有害生物绿色防治、果园的这个沃土，就是土壤，它的修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果品品质提升，助力平谷区打造农业中关村。 此外，记者了解到，本市还将启动农业中关村3年行动计划编制工作，出台农业中关村10条激励政策，创造更加优质的环境，建设一流农业中关村，打造硬核农业中国心。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冬奥北京气象中心了解到，北京延庆赛区开始举办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相关活动，气象保障服务随之正式启动。目前两组气象服务团队已陆续分别进驻。测试赛期间，市气象台与中央气象台赛区气象服务团队开展联合天气会商，为赛事提供气象保障服务。 市城管执法局昨天发布，将从明天开始推行分类分级执法措施，将燃气供应企业、非居民燃气用户等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领域的业态执法事项列入重点执法清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分类分级执法工作管理规定试行近日印发，结合不同领域不同业态发生违法行为后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情况，对执法事项分类分级管理。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张妮介绍， 执法事项分为一般执法事项和重点执法事项，与群众生命健康、公共安全直接关系到这些执法事项的属于重点执法事项，一年内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执法主体就是一个 A 级，存在了违法行为把它定为 B 级，实施的是一个常规的执法，它如果在一年内有个2次以上的这种违法行为的一个认定个 C 级，然后如果是多次违法的，或者说有被城管执法部门比如说吊销证照啊，或者责令停产停业，这种违法定为 D 级，它要实行一个增量的一个执法。 规定针对重点执法对象和一般执法对象分别明确了执法全覆盖、双随机一公开等不同检查措施要求。市城管执法局法支处赵洪波说， 那重点执法对象是要求全覆盖的，这个周期是一个季度开展一次，比如说对于燃气供应企业要加大检查以确保这安全底线，分级的情况下对于 A 级的这个一般执法对象是半年主动开展一次， B 级的一般执法对象半年开展一次，现场双随机抽查。 目前分类分级执法制度调整的对象主要针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个体工商户、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含自然人。那么如何避免评为 A 级后出现违法行为却无人查处的问题呢？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张妮回应， 把它认定为 A 级，但其实我们实施的是一个减量执法，并不是对它不进行检查。如果这个执法对象有群众举报了，有媒体曝光了，或者我们在日常巡查中，我们在门口就发现，比如说他有店外经营了，他的牌匾标识不规范了，我们在不打扰市场主体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进行执法检查的。 分级认定实施动态调整，同时通过网上公示、面对面告知等方式提高分类分级的执法透明度。 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即将举行，北京市司法局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相关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市司法局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处长李娜介绍，今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依然实行计算机考试，分为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10月16日、10月17日，第二个阶段主观题考试将于11月21日举行。 北京考区客观题考试考生报名人数为41218人，比上年度下降了11.63%。 客观题考试阶段，我们将设35个考点，449个普通考场，分布在10个区和经济开发区。根据防疫的需要呢，我们按照1:10的比例设置了专用隔离考场。 市司法局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处长李娜特别提示广大考生，除了考前做好自身健康监测、健康打卡，进入考场时查验健康宝、行程码之外，还要特别注意进行核酸检测的时间。 参加客观题考试第一批次的核酸检测采样的日期呢，应当是10月13号上午9点以后。第二批次考试的核酸检测的采样日期应该是10月14号上午9点以后。参加主观题考试的核酸检测的采样日期是11月18日上午9点以后。 市司法局已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工作方案，细化了一校一策疫情防控预案。市司法局二级巡视员夏涛说， 市区两级司法行政、卫生、教育、网信、公安、保密、通信等部门以及电力公司落实部门职责和属地责任，全力地做好考试期间考点周边环境的维护、电力的保障、突发事件的处置、疫情防控等工作。 今年北京考区将继续严肃考风考纪，严厉打击考试作弊行为和涉考违法犯罪活动。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朝阳区将面向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轮候家庭组织选房，这是北京首批多胎家庭直接配租公租房，北京也是全国首个在公租房分配上落实国家三胎政策的城市。据了解，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家庭指的是两人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目前全市这样的家庭在轮候公租房的有近3000户。截至上月底，朝阳区共有175户，他们将以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的方式组织选房。配备房源共2个项目，分别是位于垡头地区的烟宝北郊家园和黑庄户的烟宝双桥家园项目，租金标准分别是每月每平方米60元和42元。 新闻广播消息，明天0点起，北京局集团公司将实行2021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新运行图将继续实行日常线、周末线、高峰线和一日一图的开行方案，提升区域协同，增加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运力。其中，京张高铁开行列车62对，经张家口去往太子城的旅客可以不用到京换乘，从下花园北站直接换乘。这次调图增开潮汐列车，提高区域内通勤市郊运力。此外，还增开早间石家庄到北京西列车1列，增开京哈高速线列车10对。 新闻广播消息，国际原油价格涨势强劲，创下近年新高。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345元和33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按照一般家用轿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调价后，车主加满一箱92号油将多花13.5元。专家表示，近期石油价格上涨与国际市场天然气等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存在连带关系。更重要的是，欧佩克家不愿增加产能以获得高额利润。 新闻广播消息，即日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草桥城市航站楼恢复厦门航空旅客办理直机和行李托运服务，从而可覆盖大兴机场80%出港旅客。大兴机场草桥城市航站楼位于地铁草桥站内，营业时间为早上7点半到晚上7点半。乘坐国航、南航、厦航、河北航、首都航的旅客，可以在航班起飞前最早6小时、最晚2小时在这里办理直机和行李托运手续，然后乘坐地铁快速到达大兴机场。 见证初心，更续精神血脉。 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有这么一群灿若星辰的科学家， 他们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从漂洋过海到坎坷归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奇迹。本世纪头二十年，也有这么一群年轻海归，他们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领域披荆斩棘、高歌猛进，让祖国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跑者。中国科学院院士邵峰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天然免疫和细胞交往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成为国际科学领军者之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关村论坛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邵峰荣获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最高奖突出贡献中关村奖。 你要说感慨，就是我们是北京市昌平区这个地面上从无到有，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成长起来，走在世界最高点一个学术团队，既是市里的骄傲，也是我们自己的骄傲。 记者采访邵峰时是下午两点，他刚刚结束了一场长达六个小时的课题讨论会。这位70后院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应用化学专业，2005年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建立实验室，开始独立研究生涯。他的实验室主要致力于研究病原微生物如何感染致病，和宿主免疫如何识别和清除入侵病原的分子机制。在他口中，晦涩难懂的细胞交往机制生动简单的就像一部动画片。 免疫受体分子就是这些侦探，他看见坏人这些病菌来了之后呢，他就会让这个被感染的这个细胞发生一个触发你整个机体产生炎症反应的一个细胞死亡，中文叫焦亡，就是烧焦了。这个是我们实验室在这个国际上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嘛，也是我们是在国际上引领的这个领域。 而这个机制是邵峰院士带领团队在全球首次发现的，这让脓毒败血症的治疗有了新的希望。希望来自于2005年邵峰的一个决定。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结束后，他毅然放弃了留在美国，选择回国发展自己的科研事业。抵达北京机场后，邵峰直接到实验室，在墙上挂了一个白板，开始跟同事讲解要做的课题。那时他的办公地点所在的昌平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周围还是高粱地。 我来的时候对面就是高粱地，很荒凉。你比如说你在美国对吧，就是你在那儿做出这样的并没有那么大的满足感。从十几年前是不毛之地来的，这就我自己一个人，招了那学生就是本科刚毕业的学生，但是我们就在这么一个贫瘠的深挖出一块地方，然后种了一棵树，然后种到了这棵树种到了挺高的，就是你在别的地方是做不到的。我也可以说是这个北京梦嘛。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在生物医药领域为祖国开疆拓土上实现，但科研绝非坦途。 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逆天的事儿。我们在这十好几年绝大部分的项目是失败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课题13年的时间了还在做，因为问题在那儿，不清楚那个通路是怎么回事，只是说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那都失败了，反正你就不停的试呗。 逆天的科研攻关需要团结协作、严谨治学，更加需要潜心研究。邵峰经常需要耐心说服团队里的博士们。 我其实是不能承诺你们，你们肯定会做出特别重要的科研成果，但是我能承诺的是你会得到最好的科学训练。科学这个行业它是一个一辈子的马拉松。 搞科研要耐得住寂寞，也要锐意创新，勇攀高峰。成立实验室的16年间，邵峰四次转变拓展科研方向，不断探索新的未知领域。 我呢性格里面就是我希望有一些不确定性，有点风险没关系。我的研究方向已经在做第四次转变拓展嘛，在美国是不太可能的，在中国的话那自由度还是有的，这是我选择做科研职业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嘛。 而如今邵峰已经把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成果慢慢地转向新药研发的产业界。 在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我们也就通过这个风险投资融那些钱，做了一个新药研发的一个生物技术公司。我自己只是在作为一个科学创始人，等于说他们就接着我们的这些科学发现再往转化上去做，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呀，要把这个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中国邮政今天发行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一枚，由北京邮票厂有限公司采用影写版工艺印制，全套邮票面值1.20元， 邮票计划发行数量为670万套。 秋季教师资格认定报名将于下周二下午4点结束，申请人可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申请资格确认点，并预约完成体检。市教委提示，申请人填写或上传的各类信息要真实准确，如与事实不符，将作出撤销教师资格、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的行政处罚。 2021北京青年榜样评选活动昨天正式开始，市民可以自荐或推荐身边符合条件的青年作为候选人，具体评选流程可以关注青春北京公众号。 北京市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昨天在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揭牌，中心承担为政府部门履职提供在计量、标准化、认证、质量、特种设备、食品、粮油、信息安全等领域的检验检测技术支撑工作，同时承担相关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定工作。 北京世园公园首届红叶生态文化节正在进行中，预计10月31号结束。世园公园是北京最早能看到红叶的景区之一，园区彩叶树种约有150多种，丰富多彩的背景组合加上园区内盛开的各种花卉，成为秋拍的打卡点之一。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9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西北旺附近夜晚时常臭味弥漫，居民深受其扰，气味究竟从何而来？ 从今年6月开始，我们这边就闻到异味，尤其是晚上特别的强烈。 市民反映降糖药格华脂二甲双胍片断货，老牌降糖药为何退出市场？ 别人说这个药没中标，已经缺了3个月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在海淀区永亮家园小区的文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晚上8点一直到凌晨，自己小区附近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臭味，周边居民深受其扰。这味道究竟是从何而来，又将如何解决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文先生所在的永亮家园小区位于西北五环外的海淀区西北旺镇。他告诉记者，这个小区及周边的居民隔三差五就能在空气中闻到刺鼻的臭味，大家在家都不敢打开窗户，甚至半夜睡觉也会被难闻的味道熏醒。 从今年那个6月开始，我们这边就闻到异味，尤其是晚上特别的强烈。 由于永亮家园小区附近有一个6里屯垃圾填埋场，与小区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多，因此居民们认为气味与这个垃圾填埋场有关。文先生说， 他那个是一个垃圾处理厂嘛，不免他会有一些旧的垃圾会产生这些废液。 属地西北旺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说， 是因为有一个垃圾填埋场。 记者询问了负责垃圾填埋场管理的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 8月初开始在全 厂的这个范围之内做了一个臭味源头的排查的工作，发现了这些有可能有密闭不严的情况之后呢，就对这些点位呢进行了一些封堵，然后也是对这个室内处理设施的一个除臭系统做了一个提升改造的工作。 不过这名工作人员坦言，还有部分设备没有调试完成， 确实是那个风机调试那块只没有完全调好。 记者在调查中留意到，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启用，那为什么20多年过去了，今年夏天的气味问题更加突出了呢？记者也询问了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 有一部分弹弓村的这个森林业，然后协同到了咱们这个六里屯来处理，可能这块也是对异味这块可能会让它更明显一些。 另外，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中，海淀区城管委在给居民的回复中写道，区城管委将继续督促填埋场严格落实相关标准，做好各项除臭工作，加大巡查力度。 格华脂盐酸二甲双胍片是糖尿病患者用来控制血糖的基本用药。然而，近日市民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长期服用的格华脂二甲双胍片最近出现了断货的情况。他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眼科医院都没有，别人说这个药没中标，已经缺了3个月了。现在开了一种叫类似于葛华脂叫二甲双胍这个药，类似于，但是这个它不如那个好。 记者首先询问了李先生常去看病开药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的工作人员都表示， 但现在没有货，现在只有国产的， 那个断货好久了。 之后记者又随机询问了几家医院，北京友谊医院药房医师告诉记者， 那没有，就国产的二甲双胍了。 清华大学附属长庚医院的药房医师也表示， 现在应该是在用国产的，因为4+7嘛，政策的原因。反正就是 据报道，格华脂的市场地位在2020年第三批国家集采后被打破，国内多家药企角逐中标名额，盐酸二甲双胍片有8家企业中标，其中最便宜的单盒只要1.29元，而由中美上海施贵宝研发的格华脂二甲双胍片则不在中选行列。随后，格华脂也陆续退出了公立医院。那国产二甲双胍片跟此前患者服用的格华脂品牌的二甲双胍片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记者询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新药开发室主任吴松，他表示， 咱们国家不是这2年一直在推行那个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吗？如果说是经过一致性评价认为它跟那个原研的是一样的话，那么应该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 不过吴松也坦言， 他有时候可能就说我一直是吃某种品牌的药，我换一个品牌，虽然说那个药本身从这个药物的作用上可能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呢在主观感受上可能会体现比较明显的差别。 吴松表示，国产替代药物的推广对于广大患者来说，一个直接的好处是价格降低了， 从短期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啊，消费低了嘛。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川子，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森日龙门下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 北京农行掌上银行早晚市集惊喜来袭，每天早上8点至12点，晚上19点至22点，精选超值生活好物，天天实惠，省心包邮。您的新鲜生活，品质生活，超值生活，尽在农行掌银 APP 早晚市。 传承是中华汉子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10月31日前每周5、6日建行龙卡信用卡 Visa 双标卡微信支付享中石化加油，充值满200元随机减16至106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